就把这些个字画啊给买下来了，不仅买下来，还派人专门给启功送来100块钱。您可听明白了，60年代那100块钱，那可是个巨额数字了。那启功要是有点什么事情，足可以解燃眉之急，那真得说是雪中送炭呢。那么启功呢，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边，他就说，他说我永远难忘陈老校长对我的四海恩情，像海一样深呢，那个恩情啊，哎，永远难忘在辅仁大学度过的美好年华。这个陈老校长的一指禅，哎呀，还有这个众位教师在这个教员休息室里的高谈阔论，那时常的浮现在眼前呐和耳畔。他特别珍惜的就是在辅仁大学的这段美好的时光，咱们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